谁能够想到你会出现我身旁？也许是命运开的玩笑，不敢太靠近你的身边，怕你会嫌烦。只有一个人默默孤单， 我只是一个。